他就不下来，调一个台来，一调台。 家人活在中村当官了官，中家财宝两边财，一马儿贪了长时间，贪一天官又官来，是死花钱干上人马，贪王爷钱财越来问亲尊此吧。 Whoa! 是温侯王，而太保好似浪雕，当太保当当金国宝，是太保胸中流流淌，不太保金枪多老苗，不太保长身似奔跑，是太保手指开山斧，把太保穿进胸中偃月刀，有太保双剑刷得好牙在我平如宝，是太保双手能当火龙雕，还有一个小太保，一个刀比那一个高，哪怕那杨桃听听到过与他相对相啊，